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 6868 6868 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VIP Kid 的雷佳恒，我想请你们来听听我的这首《一朵小花》。 A flower by Pushkin. I found a flower book. It has long been dry. It is no longer fragrance. Therefore, on my mind is full of many strange reverie.Which are the spring, at which department it is in full bloom? Open how long? Who wonder or acquaintance are outsiders? Why on the middle page of this book? However, in order to meet tender memory, Farewell Jane are written at situationjust take a walk along because of at the secluded field the shade at yes he was her she you still alive a corner of which is their home maybe they are already withered and long unknown as flowers。 感谢 VIP Kid 在线少儿英语的李佳红为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接下来我们来听这篇文章的中文朗诵。一朵小花，我看见一朵被遗忘在书本里的小花，它早已干枯，失掉了芳香。就在这时，我的心灵里充满了一个奇怪的幻想，它开在哪儿？什么时候？是哪一个春天？它开得很久吗？是谁摘下来的？是陌生的，或者还是熟识人的手？为什么又会被放到这儿来？是为了纪念温存的相会，或者是为了命中注定的离别之情，还是为了纪念孤独的漫步？在田野的僻静处，在森林之音，他是否还活着？他也还活着吗？他们现在栖身的一角又在哪儿？或者他们也就早已枯萎，就正像这朵无人知的小花。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 VIP Kid 家长微课堂。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五环顾家庄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其中奥林西桥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加剧了此路段的拥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 以茶识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文人眼中的北京文化，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陆新老师，欢迎陆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好，各位听众，你们好，主持人您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留了一道问题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是关于北京的吃的。北京有一种食品啊，到了一个节令我们就会吃它。那吃这种食物的时候，筷子除了夹菜还会成为重要的辅助工具。我们问的是这种吃食是什么？ A 涮羊肉，B 烤肉， C 春卷， D 春饼。这筷子除了夹菜之外还有一种辅助作用，那么这种食物是什么？涮羊肉、烤肉、春卷、春饼。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逸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签名本。在这儿我们可以介绍一下陆老师啊，小强可以介绍一下。 哎呀，我对陆老师说实话，见过面之后聊过天，然后做过节目之后，就真是同敬有加。我觉得陆老师是一个文人气十足，然后书香子弟这种，能给我很多的这种文化方面的一个启迪，真的。 就成陆老师的粉丝了， 绝对粉丝， 客气客气，谢谢啊。 其实陆老师啊是地道的老北京啊，在生活中耳濡目染，对北京文化非常非常的了解。他生活中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啊，比如说，咱们讨价还价这是正常的啊，我们一般都往低了看，但是呢，陆老师不大一样啊，陆老师往高了看，讲讲这段啊。 这个。咱们说这个故事吧，也不是故事，是我的一个经历，挺有意思的。在北京呢，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但是大家都在遵守着。有一次我到一个书店去买本书，我一看这书的标价很有意思，标价是250。后来我心想是哪个250标这250的价？我就把旁边这个服务员请回来，我说：“哎，你看看这价。”一看，他也乐了，250。哎，说是，他说这件不好卖。我说那你换个件吧。他说260吧。我说你可真会卖书啊，你怎么往上走你不往下走啊你。他说对，他说那咱们就这样吧，咱们240，因为240也很贵。所以在北京呢，这个风俗里面有许多东西啊，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到今天为止，我相信啊，咱们北京人恐怕你买任何东西都很少或者基本上看不见谁给你定个250的价。 对，定那一价肯定没人买，你要出国就不一定了。 是，你要出国当然不一定，但是你在北京，所以你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啊。那再有一个呢，后来也是我长大以后我慢慢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家呢是自己住一个院，这院子挺大，种不少花草。我小时候呢，院里跑来跑去吧，就爱用手呢去摸摸这个花，摸摸它的骨头啊，摸摸它那个尖儿啊。我奶奶看我就说你别用那个手去摸去。我就奇怪，这手怎么还分生的手和那 块？别用手手去摸 的。 手，就是说你别用你这熟了的手去摸。 嗯。 我心说，我这手难道还分生熟啊？我这手也没被蒸过，也没被煮过，它怎么就变成熟了呢？ 嗯。 后来长大点，我琢磨我奶奶话，我明白了。她是说啊，你的手是热的，你不是人吗？ 哦、 人不是有血吗？血就是热的呀、 嗯。 你花儿、骨朵什么东西都是很娇嫩的东西。你上到现在为止啊，你比如说你家里养点花，养个竹，它那上面有这个砖说你别用手去碰啊，你手是热的，你一碰它，这个你的手的热气会影响它的这个开放，影响它的生长。 嗯， 所以呢，我就明白了一个北京的老话，就是买罢了卖罢了，不买别罢了。 啊、 哦，你买我的东西，你可以罢了；我是卖东西的，我可以罢了。你要不买，你可别罢了。为什么呢？您拿您那大手手把人那个什么苹把人那水果青菜叭叭叭给糊了个遍， 对， 把人从生的糊成熟的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 谁买、 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买西红柿，就是西红柿，人家说你别老那用手摸去， 你用大手手摸人西红柿去了， 得挑嘛，想 对 对，摸了就不好。 你拿你这手手去摸去， 嗯， 所以你此外呢，你看这称呼吧，就是您啊、 嗯、 劳驾呀、啊、借光啊，这东西很多。所以说这个。比如说您吧，啊，那当然，咱北京人就都知道。 我就习惯了这。 哎，你小时候你跟家里，你跟父母一说，你那父母晚上有一句话，你别跟我你我他仨的。 对。 你跟我你我他仨干什么呀？是啊，那当然他有的过去啊，就是也是现在吧，民主了嘛，西方思想进来了，哎，说我跟我爸爸那我们那特好，那好的都是跟哥们儿 哥们儿 一样，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这好跟哥们儿一样，这个你说好不好呢？啊，你说什么都说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当然好了。他问题是你跟你爹论哥们儿，你们俩好时候还行，你们俩要掰了呢，你掰之后你还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之后你还再跟他重建父子关系吗？你不能定哥们儿啊，对吧？他不只能好不能坏，坏了麻烦了，你跟他爸重建，所以呢。这是一个您的意思啊，就是在父子之间，他总有一个有大有小，不能没大没小，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咱们就说的这个劳驾 啊，对， 你从哪儿过？跟人说，劳驾我过一下，劳驾就是说劳您这驾、 嗯、 啊，您让我一下，或者我从您边上过一下，这是劳驾。借光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传说我觉得特别美丽。 嗯，为什么借光美丽 啊？为什么借光美丽啊？听着、 嗯、 就是古代啊，有一群姑娘媳妇儿，姑娘媳妇儿呢晚上凑一块儿去做活呢，大家都是掏灯油钱，因为老百姓都很穷。那么有一个姑娘她从来不掏灯油钱。 她为什么不掏灯油钱？ 一回两回大家无所谓、 嗯、 说算了吧。日子一长，大家说这老白占大家便宜，这不行啊！大家就把这给赶走，就跟他说了，说以后你别来了，你老不偷灯油钱。这姑娘听完之后啊，说这么一段话，她说呀、啊，我家里穷，我掏不起灯油钱，但是你没发现吗？每次我都是早早来，把竹围板凳给抹干净，每回你们都走了，我最后才走，我把这针头线脑都给收拾利落了，我现在借点光。都不行了， 啊！借光 从此以后，几十年我就深深的记住了这个故事，记住这个穷姑娘说的这番话， 嗯 嗯，非常的感动人。就是人们要有一点，当然你要细致一点，也要善良一点，你要对这种。所以北京有一种风俗啊，就是叫做连老惜贫啊。当然也说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风俗，但是我是北京人嘛，我在北京感受就更多一些，就是连老惜贫，嗯。老人穷人因为他们的能力已经在下降了， 嗯， 所以呢你见到他们呢要多一些善心，多一些怜悯同情的意思， 嗯， 我觉得很好。嗯， 所以 借光这个词在陆老师心中是一个特别美的词汇啊。 嗯， 这故事听了几十年了，想起来还觉得 对 挺温暖的啊， 很温暖。 借光， 不过借光这个词啊，我记得好像我感觉一直感觉好像从南方传过来的，以前北京以前就是老家。 嗯， 很少说借光这个词儿。 不，北京后来也说了，因为 后来也说了， 因为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板爷吧，蹬着这个板车，蹬得飞快。而且那板车上还装饰一下，就顶着大铜铃啊，当当当响，他一边都在一边嚷嚷，借光借光借光。当然他说的很横啊，但是借光借光借光，但他说的字儿，他可是借光俩字儿。就像北京的板爷要是能说借光啊，即便他当初是南方传来，也在北京肯定是落地生根。 对， 已经是 本土化了。 对， 已经本土化了。 嗯，节目开始的时候出了一道题啊，就是北京一个特别传统的吃食啊，吃这种东西的时候，筷子除了用来夹菜之外，还会成为一种重要的辅助工具。请问这种吃食是什么？ A. 涮羊肉， B. 烤肉， C. 春卷儿， D. 春饼。出这道题的时候，陆老师说，哎呀，这个听众肯定答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啊，陆老师， 啊、 我们的飞雪什么，这是陈 宇宙 吉祥骁龙，他们答的全是对的、啊、 是吗？哎呦，那真不错，那说明咱们北京的风俗文化还真是 深入人心。 哎，深入人心。 听我们节目呢，可能都是喜欢北京文化的啊，但有的答的可能会有，比如说说到这种吃食的时候，他可能不是要你要考的那个点。我们在上半段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会揭晓答案啊， 让那个陆老师给咱们好好的说说。 对，我们听陆老师聊天的时候啊，你看他的那个词汇的选择都是老北京的那种色彩啊，但他其实有一颗特别细腻的怎么说呢，文人的，就是那种莘莘学子，也不是叫谦谦君子的那种心思啊。 那您 文人的那种缜密。 对，那种细腻。前一段呢，陆老师出了一本书叫《 京 华一 前 尘》啊，这个我和小强都是读者，也做过读书节目。我记得陆老师和我分享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就过去北京胡同里啊，那过去孩子多嘛。家里好几个男孩好几个女孩，这个男孩排行的时候大小子二小子，但是到了老三就不再叫了， 叫三儿， 就三儿四儿啊。但是女孩不一样，大丫头二丫头三丫头四丫头五丫头，一直这样往下排啊、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你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吗？ 是我倒是没想过，因为呢我觉得是约定俗成。但是呢那天做完这个节目之后啊，就聊过天之后啊、我倒有一个觉得咱们上次可能还没有谈到的问题啊，就是北京这个二非常有意思，和这个三。你比如说啊，我给你讲一个小插曲吧。有一次呢，当然是我那个孩子还在上中学，他那个老师呢是个退休的老太太，北京人。结果那个班也有点闹啊，闹将比较居多。那孩子也不知道怎么跟这老太太发生矛盾了。那孩子就说明一句，说啊，你大爷的。那老太也可以拿着条说你二大爷的。我说到此为止，没有三大爷。 嗯， 北京就到二为止。 嗯， 这叫板叫的你大爷你二大爷，没有三大爷。所以二这个词呢，在北京来说呀，有点儿很带一种贬义，或者说 对， 哎，你比如说二皮脸，二皮脸就是没脸没皮呗，二傻子，他不说大傻，二傻子，二傻吧，哎，这人二傻， 或者就简称就一个字二， 就是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二呢，没有一个含义，但是它就一种约定，二溜子。啊，什么的都是 贬义， 没听说大溜子，哪有大溜子，都是二溜子。这个二就表示他那个好像就有点被排斥了啊，被排斥在一个主流之外。这个三呢，我想呢有一个问题，就过去我们都叫三啊，就是比较亲切。 嗯， 就三啊，谁啊？这是他们家三。 嗯， 三呢就显得比较亲切。再有啊，这个如果说你。我因为在咱们俗话里边有大排行，大排行和一般的排行，那大排行是把哥们姐们都给算一块儿了，就是单排，就是说哥们单排哥们，这姐们单排姐们，这三有时候啊，这个是属于那个，就是那个 当不当正不正的那个位置上， 嗯， 你知道吧？他当不当正不正？你说他靠大他又不大，你说他小他又不是那老小。就开句玩笑说啊，我觉得挺逗的，什么他好像处在一种老了不疼舅舅不爱的那个地位上，这挺逗的。 嗯嗯，略显尴尬。 哎，对，就有点尴尬，就三儿啊，啊三儿。 哦， 特别是家里边孩子多的时候，这个丝儿确实是 就是 中间上不上下不下， 中间你也上不去，你也下不来。 嗯， 哎，这父母有的父亲疼老小，母亲疼老大。 对， 这丝儿麻烦了，这丝儿 没 人疼， 哎， 是吗？ 有这么一句话吗？家家有个坏老三，有吗？ 这我倒不清楚了啊，但我知道这丝儿是 不大家看那个有一本书，就是这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边他的不是家里边就排行五个嘛，那个老三其实就感觉好像让人家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就这个位置啊，在排行中的位置略显尴尬。我记得那天聊天还有一个细节啊，我们说这大丫头、二丫头、三丫头，其实在北京话里对于女孩的称呼有很多， 对， 丫头 是 一个啊，闺女是一个， 对， 姑娘是一个啊。我记得那个时候陆老师还给我举例子说，你看看老王家那个二丫头，一点姑娘样都没有。 对， 你看这一句话里他用了两个女孩的这个称呼啊，那丫头和闺女啊和姑娘它是什么区别呢？ 对，是这样的，就是孩子们在小时候啊，男孩叫小子，那女孩叫丫头，都是在那种朦朦胧胧不懂事儿的时候。但是女孩呢总要比这个男孩成熟的快。 嗯， 对，成熟。 所以呢往往是什么，就是女孩在小的时候啊，那嘴特别刁，老能说男孩，男孩说不过女孩就要过来动手打他，这是经常就出现。但是女孩也不怕，你打我你怎么着，那我这个尖嘴利牙的我还在这嘚嘚嘚嘚说你。但是等到他长到了15岁以上，15、16岁了吧。这会儿丫头就不能说丫头了， 嗯 啊，丫头就变成姑娘了， 嗯， 那姑娘标志是什么？是什么啊？什么叫成为姑娘的标志？庄重了， 嗯， 比如说过去，丫头跟小子之间她不分呐，俩人 互相掐 骂斗怎么都行，那会儿懂得了这男女之间啊有点距离了， 哦 啊，不能够说我说什么话我得琢磨琢磨了， 嗯， 哎，这个你让我干什么我不能干，所以就变得庄重。所以这个时候跟姑娘同意的，当然更书面化一点就是少女。 少女啊。 所以有很多呀，现在比如说30来岁的这个女子吧，她会说那当年我可是少女，那是我的少女时代。 嗯， 这个少女在女人的心中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这么一个时代，这是我的少女时代， 对， 嗯， 特别美好的感觉。 对， 其实我觉得您说到这个感觉，是不是就讲到了好多北京人的生活态度？我觉得有点特别的接近的感觉。 对，我再补充一下啊，因为那天他还说到闺女了，很有意思，我和别人分享一下啊。当时说到闺女了，我说那闺女和姑娘有什么区别吗？姑娘好像北方人，特别东北人，就是说这是我女儿，她还说这是我姑娘啊。 嗯， 但是闺女，北京人说这是我闺女。然后当时呢，那个陆老师就举个例子说，米夏，你出去买菜的时候，你跟人那个卖菜的菜摊那老板就打起来了，是吧？我是一老太太，我去劝你，这时候我不叫你姑娘，我也不叫你丫头，我说闺女呀，大妈跟你说。就是往往表示一种比较亲近的， 对对对， 我没有拿你当外人，我叫你闺女。 对， 然后一般我的孩子我说这是我闺女，不会说， 嗯， 哎你闺女怎么怎么着， 嗯， 它一种非常微妙的差别， 是 吧？ 是， 嗯， 我觉得上次米夏就说的非常好，因为我原来没有过多想过，但是经过米夏的一提醒，我也觉得就闺女在什么时候用呢，就很多时候我也发现了，在这个你一个女孩跟人发生纠纷了，那大妈过来了，哎，说闺女别吵了啊， 对对对， 这个都你也挺不容易，你看你在这儿让你半个多钟头了，说你回家做饭都耽误了，赶紧回去吧啊，是不是？哎，给就说 好像向着你来说， 对，我没把你当外人， 我没把你当外人啊， 嗯， 咱们娘俩嘛，就说白了吧，就是我跟你是娘俩的关系。那么如果说自己说这是我闺女，有一种什么呢？自豪， 嗯 嗯， 你看说这是我女儿。就显得平淡一点， 对， 这是我闺女，就显得好像 亲， 这是我闺女， 嗯， 这是我亲闺女 我闺女给我怎么着、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就有一种自豪感。 跟你说这是我女儿买的，好像这个好像 太书面化 的 距离感， 在语气上他就要差一些、对吧，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很有意思。 这个好像这待遇男孩就没有，他就说我儿子全是儿子就完 了、对、 好像没有这么多哈， 没有 对就没这么多。 其实北京话里啊包含着很多北京的文化和习俗在里头，刚才小强也说了、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北京人一种生活的态度，对吧？ 对， 是。 说说北京人的生活态度。 是， 嗯， 北京的生活态度呢，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个景象让我很难以忘怀。那会儿北京拆的房还不多，高楼大厦也很少。我是从我们家那边过来，走过一条叫做西草场的胡同，那个胡同、西草场很宽的，正好吃完晚饭，我一看吧，家家户户门口。老头老太太坐着什么小马扎啊、小板凳啊、小方凳啊，都在那儿坐着。旁边呢有姑娘媳妇儿穿着，那会儿当然也没什么睡，都是那种什么裙装吧，那种那种什么短衣服啊，短衣服在那儿坐着，干嘛呢？一边聊天一边拿眼呢盯着门，说四下里疯跑的孩子，这孩子就是乱跑乱叫乱闹。在旁边呢就是有那小饭桌小炕桌啊，大老爷们儿光着膀子在这大声喧哗，那聊天吧，要不然就是打牌，要不然就是下棋。 对， 哎，然后周围人呢在那儿看，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点什么花花草草，当然不值钱的花啊，就是北京讲话过去说草花，什么什么喇叭花啊、串红啊，什么之类的。电线上还有几只鸽子，这样电线东张西望，完完全全一副啊，这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老百姓的感觉。所以我当时我就特别有一种感动，叫什么？这就是北京人的一种生活。北京人生活是什么态度呢？就是悠悠的天，慢慢的地。那么你日子怎么过，就应该不紧不慢的这么往下过。哎，你挣多少钱算够，奔到哪儿算一站。头上有瓦，锅里有饭，有儿有女，二老双全，您还想要什么呀？所以北京人知足常乐，安土重迁。 嗯， 我觉得这就是北京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知足常乐，安土重迁。 安土重迁。 嗯， 那可是反过来了，外地人就对北京人有看法了，懒，真懒， 真懒。 我祖父啊，他那会儿我老陪他去看病嘛。 嗯， 有。他在干部病房看病，所以跟大夫接触比较多。有一位老太太姓张，张老太太跟我祖父很好。张老太太一次跟我爷爷就说：“哎，说你们北方人啊，没一样好习惯，就一个好习惯，那还是懒出来的。什么好习惯是懒出来的？用凉水洗脸，太懒，热水不愿意冲，用凉水洗，但是是好习惯。” 嗯， 但是再反过来说，那北京人是不是就懒成这样了呢？我看呢也不一定，就是北京人的政治参与的热情它是非常高的。 嗯， 冬天这说到炉子上了，一家子围着炉子，炉子上的啊，炉子上烤窝头片，炉子上熬白菜汤。 嗯，这都是特别特别温暖的这种场景啊。 啊， 节目的上半时段咱先聊到这儿。 先聊到这儿 啊，关于那个哪一种吃食啊，这筷子不仅仅为了夹菜，还是一种辅助工具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涮羊肉、烤肉、春卷还是春饼，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要揭晓答案，还要让陆鑫老师继续跟大家聊北京文化里的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好。 药庄周，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精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和您聊聊文人眼中的北京文化，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一位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陆新老师，欢迎陆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新。 节目的上半时段出了一道题啊，这道题是关于北京的一种传统吃食的。吃这种东西的时候，筷子除了夹菜之外，还会成为重要的辅助工具，请问它是什么呢？四个选项 ：A. 涮羊肉 ，B. 烤肉 ，C. 春卷 ，D. 春饼。我们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都答对了啊，正确答案就是春饼。问问陆老师， 解释一下吧，为什么是春饼？ 哦，为什么春饼是这样？我们家吃春饼的时候呢，我就是拿着菜往里头放，放之后就卷。但是呢，头头吃，下边掉，这一卷没吃完呢，掉了半盘子。所以我祖父就说：“说你看你不会卷。”哎，那我说怎么卷啊？他说：“你看拿根筷子，把这些东西往这个用筷子把它扒拉的紧，然后一卷，然后呢就是。”对着，然后是使劲儿的卷，用这个筷子呢来做轴， 嗯， 你越卷越紧，越卷越紧。后来启先生听着说，对，说这像我们搞书画的一样，你搞书画你怎么把这个纸张卷紧呢？得有个轴，没这个轴你就卷不紧。所以你爷说这方法啊，吃春饼就得用筷子， 当轴把它卷紧。 您说的启先是启功先生， 是启功先生啊。 嗯、 对对。 其实在这儿我们可以介绍一下陆新老师啊。陆新老师的祖父陆宗达先生是原来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文字学教授、训诂学家啊。嗯，自己也写了很多的书，包括今天陆新老师送了我一本书，书的名字叫 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 嗯，里面也介绍了很多啊，就是自己祖父和一些嗯文人之间的过往，包括启功先生啊、张中行先生啊。嗯，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还出了一道题啊，这道题是这个样子的啊，就说兔爷啊，兔爷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供兔爷的时候，这个会有很多贡品啊，其中有一个是藕。 对，是藕。 那么这个藕是让兔爷干嘛的呢？我这发音不对，不对，我这第一个带着话的就说不好。兔爷是吧？ 对，兔爷、 嗯、 对， 兔爷，这个藕是干嘛的？这个小强编的选项特别好，我觉得两个重复了啊。A， 数眼用的。A 数眼用的。B， 挑眼用的。 挑眼，对，这个是大爷 是吧？ 挑 眼用的，你看。C， 剔牙用的。D， 当零嘴吃的。你说兔爷看个世界杯啥的是吧，你得有个嚼棍得吃点东西啊。就是这个藕，上供的这个藕是给兔爷干嘛的呢？ A 数眼用的。数什么眼啊？ 就藕上面的眼 啊。数眼用的，就让他算数啊。B 挑眼用的。 C 剔牙用的。D 当零嘴吃的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呢就有可能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逸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签名本。其实对于北京很多人有自己的感受，我们用大，用文化，用古老，用现代去形容这个城市。但是呢，陆老师曾经用深这个词儿去形容北京。下面我们就来 深浅的深， 对，用深浅的深来形容这个城市啊。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我觉得北京的特点不是大，而是深。谁来了都是先掉进海里再往起浮，然后呢有本事的就开始游。在这个地方想长久很难，想以权势压人很难，想混出头来很难。哎，想长久为什么很难啊？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历史上那首都您是外来人，想在这混长久了也不那么容易。想混出头来很难，也是啊。那能人也太多呀，你甭管是干什么的，这北京这儿几乎所有的顶尖的高手都在北京这儿呢。所以您甭管干哪行，您想混出头来，想把别人压下去你出来很难。哎，但是以历史上看也公平，因为什么？千百年以来啊，出了多少个万岁啊，您算算，但是有一个活到百岁的没有啊。哎，在这儿以为自己能怎么怎么样，事实证明不行，这太深哈。但是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老百姓生活在深水中还是挺愉快的。 这是徐德亮啊。 对， 嗯， 有京腔京韵京味儿的感觉。 对，按照陆老师书中的文字解释了一下他笔下北京的深。嗯，陆老师可以简单的解释北京的这个深，然后我们继续说围炉的事儿。嗯， 好吧。 北京的深应该说在北京生活过一定年限人呢都应该有这个理解。它就因为是几千年的这么一个都城吧，它积累了太多的文化，而且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啊，各色各样的人物。因此呢，在北京啊，我就说你得小心点儿，不要轻易的高谈阔论，不要轻易的脏比人物，因为呢，你不知道你对面坐的是谁，所以你不要夸官，不要炫富， 嗯， 不要论家世，不要谈名头，你哪知道你对面是谁啊？人家的家世是什么？人家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呢， 应该说呢，在北京还有很多这种人，就是不露相的真人。 嗯， 这是一句俗话，还有另外一句俗话，咬人的狗不叫，咬人的狗是不叫的啊。因此要在北京学会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的再俗点吧，就是你要学会夹着尾巴生活，不要以为自己的后边已经长出了尾巴，还要经常要翘一翘摇一摇。北京的身我觉得再归结到最后啊，咱们说的更加平和实验，就是你要谦虚，你要谦让，你要容忍，你要知道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深沉、非常辽阔、非常有文化积淀的地方。所以你的首要任务除了谦让之外，你要学会学习，你要学会尊重别人。 嗯， 对，这个特别好，尊重别人。 嗯，这种品质可能放四海而皆准啊！你在哪儿生活，其实你都应该这样， 应该如此， 是吧？ 对吧？ 不一定在北京你夹着， 是 吧？你到别地儿就可以放肆嘛，也不尽然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人的生活态度啊，陆老师说了一个特别温暖的场景， 围 炉啊， 这是老北京好像比较特有的一个， 是 围炉生活。 是我还是接着说吧。当然这个意思说啊，卖点他是这样说，北京人在冬天啊弄个火炉子，你看啊，他这上面熬着白菜烤着窝头片，可是你再看北京来干什么，一家为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国际国内他说个不停，那谁谁谁怎么样，谁谁谁又怎么样，还争个脸红脖子粗。所以有时候南方朋友就说北京人啊太有意思了，你有这功夫你还不想想把这白菜汤换成海参汤，你说话有人听吗？但是不过呢，我不认同，就是刚才我说北京是不是懒，但是政治参与意识是高的。我作为头几届大学生，北京应该说青年们在推动改革开放这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主要它有三点：第一，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第二，玩命学习文化。我这说是玩命，大家注意，我说的可不是努力学习文化，我没这么说， 你说玩命， 玩命。当我第一天能够到了学校图书馆的时候，我刚才这个说句老实，我浑身都有点直要哆嗦。我哆嗦什么呀？我跟你讲啊，在过去那个时代，众所周知，我非常喜欢看书。我看过什么书呢？《战争与和平》的第二本，《静静的顿河》的第三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头一本，还看过好多。前的给撕了，后的也没了尾巴的话，后的到全的前的就给撕了，中间没的。不是，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跟一个朋友那儿借了一本《水浒传》的下半本， 就后五十回。 我蹬着自行车跑到另外一哥们儿去，我跟他说啊，我限你三钟头看完，因为我们俩特别好，我也知道他也没看，我限你三钟头看完，人家给我五钟头，我俩钟头看完，我给你腾出仨钟头来，我就坐你旁边，你看完了，我赶紧就拿走。他说你干嘛那么着急拿走啊？我说后头有20人在这排着队等着看呢，我得赶紧给人送回去。我在旁边坐仨钟头，把这他看之后，我赶紧蹬车人送走。所以你就能够理解，当我们能够进入到大学，能够看到图书馆上那么多的书，能够看到以前我们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的那种兴奋啊，这个呢就是我说的第二。那么第三呢，就是走出国门，在那个时候真是觉得国家犹如凤凰涅槃，希望它浴火重生。自感的重任在肩，希望学有所成，能够为祖国做点贡献。 嗯， 所以你说北京人懒吗？他不是他懒，他是各有他的这种啊，各有所他所努力的吧，或者说各有他所看重的吧，应该是这样。 嗯， 就是我稍微补充一点啊，就是说这个陆新老师哈，如果大家懂收藏或者喜欢收藏的话，可能会有所耳闻，是著名的藏书家。 嗯， 对于藏书，陆老师写过好几本专著，在这个藏书这圈里边，可以说是特别的知名。藏书小志是吧？还有什么藏书？ 闲话藏书。 闲话藏书， 嗯，陆老师， 这藏书是特别特别的专业，也可以说，我是一直没有想跟陆老师做一期藏书的节目，但是一直没有，我还在学习，还没有。 陆老师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了吗？啊，这可以叫念烟儿吗？ 是。 刚才跟大家有一道互动的题目啊，说到了过去北京的一种8月15的这个习俗啊，兔爷上供的时候有好多种啊，其中有藕。那我们问，这个藕是干嘛用的？就是给兔爷提供什么服务的呢？这个有几个选项啊？我觉得，小强同志脑洞大开，数眼用的。然后我们小奎特斗说， 这鼠眼太有意思了，鼠眼能解压吗？万一兔爷要是个密集恐惧症啊，当然这个偶也没有几个眼，不是七个就是九个啊。然后 A 是鼠眼用的 ，B 是挑眼用的啊。这个 我得挑眼， 兔爷这爱挑眼。C 兔爷剔牙用的，嗯 ，D。兔爷当零嘴吃的啊，这个吉祥，然后还有宇宙巨胖小猴子，小猴子答的是剔牙，还有一个朋友刚才两个都说的是这个当零食用的啊。 当零嘴、 节目结尾的时候我们要揭晓一下答案啊。其实刚才说到北京人的生活态度，说到一个非常温暖的场景，也会勾起收音机前老北京人的一种共鸣。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其实北京人是生炉子的，对吧？ 是的。 听说您这封炉子是把好手。 嗯，绝对是把好手。他当时没有，北京市没有竞赛，如果有竞赛，我肯定在前三里。 您是封炉一哥是吧？ 应该是。 应该是啊。 绝对没 好到什么程度啊？ 好到可以说这一年的冬天，你说冬天那么漫长，这一年冬天我封的火从来没灭过一回，就一块炭都没用上， 就一直都没灭过， 一直都没灭过啊，一块炭没用过，炭不是引火之物吗？我从来没有灭过，没有用过炭。 并且我觉得这个陆老师曾经跟我们说过什么呀？他们家有两个兔，那个炉子爷， 有俩炉子爷， 说每个 炉 子的脾气秉性还不一样， 不是一般的炉子。 您把这两个炉子都驯服了？ 应该说都不能说驯服，应该说伺候好了。这炉子是需要伺候的。 都伺候好了是吧？ 伺候他们舒服了。 我 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炉子啊。炉子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一本书非常有名，到处都在卖。其实古代的时候叫围炉夜话，围炉就是冬天围着炉子夜话，这是一种啊非常诗意非常美好的情景。为什么这么说？可以试想一下，冬天西北风在外头拼命的叫唤，寒气逼人，那么你在屋子里面中间生一个炉子，炉子里面呢炉火旺旺的，你坐在炉子边上，你这会儿听到这个烟囱里面有那个风呼呼的响，但是你周围是温暖如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炉上坐着一壶水，炉台上烤着什么呢？你要吃可以烤点馒头片，烤点窝头片，还可以放橘子皮，橘子皮有一种香，非常的香， 云香科的。 哎，然后呢，你和你的好朋友，比如两三个人啊，围着炉子一坐，或者和家里人呢围着炉子坐在这儿，有一种呢躲避着严寒，温暖如春，又可以喝着茶，闻着橘子皮的香，在那种温暖温情温馨的气氛当中聊着天，谈着家常，是一种美好的人生享受。而且呢，我往往有些时候我会把这个时候把灯关了，灯关之后那个炉火就把这些你周围的影子吧，什么桌椅啊乱七八糟的影子都投影到墙上，而且那个火光会一闪一闪，就更有一种像梦的感觉，就朦朦胧胧，有时候甚至有时候如果没人一个人坐在那儿就会睡着了，就再醒，哎，这么温暖，这么好像恍惚迷离的，所以呢就是一种享受，这就是围炉。围炉夜话这种亲切随和的这种感受吧，不光是咱们啊，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啊，他有一个著名的炉边谈话，著名的就是美国1933年他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呢民心不稳，罗斯福他要发表讲话，他讲话在哪儿，罗斯福这么就跟他这个哥伦比亚新闻公司的人啊就说这么着吧，你们来吧，来了，但是你来架设这个就像这个麦克风吧，不要设在什么好像官府那个地方了，你设在我这个外交官招待所的壁炉的旁边，就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在这儿设呢？说因为这儿呢随和亲切，省去了官府的那一套啊，好像那种形式过场，让人民跟我谈的更加那种来得很自然嘛。后来官员说，那咱们起个名字吧，那干脆就叫炉边谈话。所以就开始在这个地方做了，他任期12年，做了30次炉边谈话。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在炉子的旁边，就是有这种的亲密的感觉。至于刚才说的那个炉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炉子你要伺候他的，每个炉子他都有每个炉子的脾气。我们那俩炉子爷， 我爷那屋里的胖点，那胖爷外头那客厅那瘦点，我跟他说 瘦 爷， 嗯， 瘦爷好瘦点，那胖爷特别不好伺候，动不动呢这叫灭。那你那几个家伙事儿你都得伺候好了，什么你大圈二圈炉盖子盖火， 嗯， 然后你这手里的这个煤铲子煤夹子通掉，你都要到了晚上你什么时候压这最后一块煤，压最后一块煤，就是你得压最后两块煤，盖火留多大缝，炉门口留多大缝， 嗯， 那绝对跟那胖爷的脾气你得投合了，因为 所以说围炉一哥就是技术水准是吧， 还有一个时间 哦， 哎，有时候啊我跟你说一个情景啊，就是说起来我现在可能也有点惆怅了，我祖父后来我祖母去世以后我跟我祖父在一起生活，所以就由我来给他这个晚上照顾他，他睡觉早九点多他就睡了，但我要压这最后一块煤，九点多你可压不到第二天五点，你必须得十点半或者在十一点之间你才能压。我有时候我为了不错这个煤的燃烧的这个时间，我就坐炉子旁边， 嗯， 我所谓的床也离得挺近的，我一边我听着我祖这鼾声，我一边看着这个窗帘上啊有这个月亮啊把这院里的树影啊花影都给映这个 投射在窗帘上， 哎，我就坐回旁边，这边听着这我祖那打鼾的声音，然后我这边听这个炉子里边这个煤呀，啊，这个呼呼呼呼 燃烧的声音， 燃烧声音。如果真想，就愿意时间停止， 就停在这儿吧， 就是， 我心满意足， 永远停在这个地儿， 特别有画面感。 生活它不会停止啊， 时间是流逝的啊， 人还是要流逝的。所以 哎呀，现在是 说不是有点惆怅，就是这个意思。 我读了陆老师的书啊。我觉得文字非常好，推荐大家读，叫《精华一千尘》。刚才上节目之前，陆老师说你给我留五分钟，我要说说德的事儿。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没时间了啊，嗯！我们以后多请，嗯，陆老师来啊，嗯，因为我们这个听众肖龙说了，哎呀，以后多做点关于老北京的节目吧，听着特有意思啊。我觉得在我们揭晓答案之前，我先把这个陆老师《精华一千尘》后面的这个文字给大家读一下啊，因为当时仅仅凭这一段文字，我说小强你能不能把作者约来啊，我觉得我好喜欢他的文字啊。在这个书的封底上有这样一段文字，陆老师写道，他说人生追忆往昔，其实就是对自己生命产生的怜惜。对我个人来说，我更钟情于自己的儿童与少年时代，那是一个不带任何戒心，不带任何偏见，不带任何功利感受的时代，那是一个即便哇哇大哭，眼泪也如凝结在花草之上的露珠般美丽的时代。 我插一句好吗？就是我上回我是想说什么，就看见一个小孩在那哇哇大哭，你有时候你会发笑，那为什么会发笑呢？你的笑并不是说因为啊他这个他的这个他有什么可笑的样子，因为他的哭有时候非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一块糖他没有吃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水果糖，哎呀他哭那个伤心啊，他那个委屈啊，他那个痛苦，他那个悲伤啊，你说他这一块糖你至于吗？可是你对于两岁的孩子三岁的孩子说，这块糖就是他的全部， 嗯， 就是他的世界， 对， 就是他对甚至对爸爸妈妈的那种感情， 嗯， 他都凝结在一块小小的糖。 对， 所以你会觉得这孩子非常纯洁，太可爱了，太动人了。 嗯， 我觉得所有的爸妈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 对，那样的单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它显得那么珍贵，那样的哭和笑啊， 嗯， 都像这个花草之上的露珠那样的美丽。 反正 接着说， 听到这个陆老师，啊，看到陆老师文字，就是这种作家那种文人画面感特别的强烈。 对，包括他里面有很多北京的这种风俗啊，融化在他细腻的富有文采的这样的文字里头，真的很好看。接着说兔爷的事儿啊，兔爷的事儿啊，就是那个藕到底是干嘛用的？我们听众有说剔牙用的，肖龙说的啊，有说当零嘴吃的，吉祥说的，小葵说这个就是兔爷吃饱了剔牙用的。我们让陆老师用简单的话给解释一下 啊。这个藕到底是干嘛用的，其实我倒不能解释，让解释人是已经去世的启功先生。 嗯， 启功先生跟我说特别有意思，你说还要给兔爷上供干嘛，给兔爷上供啊，弄个藕，那个藕是给的兔爷剔牙。 对， 剔牙用的， 剔牙用的。而且说过去啊，不但是这个 好，这个以后咱们接着聊，接下来说 来不及 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